那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发现到说，哦，原来你这个水晶体它有挡这个紫外光还有蓝光的部分蓝光的一个作用。那这个蓝光呢，其实没有被挡到的呢，它就会射到什么，就射到黄斑部。啊，原来哦，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呢，其实跟受光哦的严不严重有很大的关系。那美国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发现到说，哦，这个黄斑部病变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病变。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几年前的统计，美国人他们55岁以上的人瞎掉的第一名原因就是黄斑部病变，倒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哦，我们都以为说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啦，是眼科的大病嘛，哈、哦。那现在发现到说不是了，现在就是说，因为大家呢做所有的活动呢都是靠光线，哈、哦。那光线依赖高度依赖光线的工作做太多了，咱对光线的这个耐受度越来越差。啊，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光线射到这个从瞳孔进来射到这个黄斑区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呢造成它有所谓的氧化压力。嗯，哦，如果你更爽一点射进来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嘛，就是说你像我们大家拿一支笔，哦，那在写字的时候，我们笔这个手的这个中指啦，这个食指啦，会起一个硬结节，嗯，哦，所以我想大家像小孩子大概都不知道，因为小孩子都用按手机的，哦，按电脑的。可是我想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知道，都会是按硬结节，这就是慢性刺激，身体任何构造受到慢性刺激，一堆颠起来硬掉，哦。那眼睛也是一样啊，眼睛怎么样？你这个黄斑区呢，它是接受光线最重要的区域。虽然光线它的位置非常小，小到跟你瞳孔一样大，可是经过瞳孔进来的光线呢，全部都射到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你看什么东西都要靠这个区域，哦，因为大脑一半的脑细胞在看这个区域，你一定是要受光。那受光久了以后，那当然就很好理解，就是说你光线一直刺激刺激刺激，慢性刺激，这个地方怎么样，黄斑就硬化。硬化呢就会产生很多隐藏在眼睛里面的结节，一块一块，哦，鼓起来的。那我们管它，医学上叫做隐结，隐藏在眼内的结节。那这种东西呢就很讨厌了，它硬化以后呢，它有的时候就会破掉。哦，你定硬的东西的脆嘛，啊，脆它破掉裂开就出血了，啊，出血呢中间那一块呢不就黑掉了。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虽然是一公分的一半的直径，我们一块钱的直径就两公分哦，它这个区域只有等于是它的面积只有一块钱的1/16而已，那么小的一个区域。可是呢，当你把电脑萤幕打开的时候呢，你的电脑萤幕呢正中间1/3都是他在看。那所以就大家可以知道说，你在那么小一个区域里面，你随便出一滴血，你可能前面你的电脑中间最重要的1/3呢，你可能一半就通通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说现在欧美呢他瞎掉的最主要原因，都是慢性刺激嘛，所以这个叫做老年性黄斑病变。也就是说不是说你比较老就会得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慢性的啦，哦，这就是说当然年纪大的话，你每天受光的时间当然就是越长嘛，那当然是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那大家就有病人问我说，好家在啊，我不是美国人，哦，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也快是美国人了，哦，为什么呢？就是说我都说，哦，你哦恭喜你哦，你得了美国病，哦，有什么美国病？就是黄斑部病变。那因为我们现在国人哦，我们跟美国人有个地方不一样，咱就是说咱高度近视也能够看贼，哦，咱高度近视人800度以上的满街都是，你知道吗？人家国外哦，定义叫做600度叫高度近视，那有可能600度嘛，对不对？一近视的人口一半都600度啊，对不？所以我们在台湾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定义是800度，800度以上叫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就是比较老化的眼睛的近视，哦，就是说800度就眼睛老了啦，眼睛老了，那当然受光怎么样，更是 是不能够挡到这个光线、哦、所以我今天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case 其实很好玩，就是说他就是一直滑手机啦啊，其实我们从十二月耶诞节嗯、哦、然后元旦、哦、就是耶诞节的一定狂欢嘛、嗯哦、然后这个一月一号的时候大家都是什么叫跨年、嗯、对吧、哦、然后呢就沿着一样一路下来到了这个春节呢就是要守岁对吧、嗯、哦我最近的患者、哦、真的是黄斑病变的很多、嗯、那有病人就有个病人有趣的病人四十几岁他就跟我讲他说诶、欸、奇怪我哪没抖手、哦、没有度数怎么你跟我讲说老年性的也会齁、哦、然后呢这个度数深的也会诶我才四十几岁我度数零度、嗯、啊我也中标这就他跟我讲说、嗯、啊其实我这几天哦每天哦在回那个什么现在就说我们现在都不贺年了齁、哦嗯、都在用这个 LINE 齁、哦嗯、这个传那个新年恭喜啦、嗯、什么什么都在大家传来传去齁、哦嗯、他说他一个晚上传了2000多封、嗯、然后2000多封传出去呢又有1000多封又回来然后就回来回去他一个晚上齁、哦、光在那边玩这个手机的这个东西齁、哦他就是眼睛就直掉了，眼睛都一根烫汤啊、嗯、啊就第二天发现到说怎么诶、欸、啊那里起来那里左眼怎么中间怎么一团黑的啊看不到齁、哦嗯、那就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啊我说诶、欸、奇怪怎么被打脸他年纪也不大、嗯、啊然后那个度数也不深啊他才度数才50度嗯齁、哦、而且我一检查发现到怎么样了他有开过近视雷射嗯齁、哦、他有开过白内障也就是说其实高度近视的人怎么样他就眼睛老怎么样老病比较容易发生。那老人家的眼病第一名的是白内障嘛。嗯。哦啊所以说怎么样他给我开过白内障然后呢也开过近视雷射结果呢他觉得很放心因为他开完以后怎么样近视剩50度。本来1000度现在变50度。嗯、啊我就跟他讲说不是啦你这个不是这样子看啦齁、哦嗯。你开水晶体的白内障跟开近视雷射你只是把度数拿掉、嗯、你的眼睛的退化嘛赶快齁。那眼睛退化赶快那、啊、你还是这样子不去注意眼睛齁、哦嗯。这个一天到晚就是看这个平板啦、啊、看电脑啦、啊、然后这个滑手机然后这个什么玩这个 game, 然后玩 game 最可怕一次玩 game 都是好几个钟头齁、哦啊、然后呢就是要不然是 download 影片齁、哦、我们有很多患者就礼拜天的时候嘛啪啪啪 download 4-5个影片来看10多个钟头齁、哦、这种的。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怎么样你眼睛又不懂得去保养齁、哦、那你水晶体拿掉了你光线就容易直接就照射了。那你不去注意保养那你其实是1000度的老化、嗯、啊结果你把自己当作没有度数的人、嗯、的健康的人结果后来就造成这个病变了。 嗯。你刚才讲说这个是因为说外面的强光嘛齁射到眼珠子里面嘛。刚刚我讲黄斑部其实就是说好像是照相机那个底片成像的部分嘛齁、哦、那边是说被光线照了以后照在就坏掉了嘛齁、哦、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人那农人啊工人啊说马路他外面太阳光这么大那他不是就黄斑部病变就很多了吗 他就是还没有病变前他的白内障就很厉害了。所以说、嗯、我们看中南部的很多病患哦就是他就是水晶体瞳孔后面、嗯、就是我们把瞳孔当作窗户的话、嗯、其实它窗户上面也是有一块玻璃窗嗯那个玻璃窗齁、哦、本来是透明的蛋白质齁、哦、它可以帮我们吸收紫外光跟这个强光的蓝光齁、嗯哦、就像刚刚曾教授您提的就是说光线上一直射怎么办它就是牺牲小我嗯成全大我嗯齁、哦、就是说它牺牲小的然后呢它吸收那些光线以后呢诶它不要让这些光线去伤害黄斑、嗯、可是还是有哦 还是有进去伤害的哦。我们临床上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就黄斑部病变，后来就瞎掉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看这个三 C 产品很多会造成黄斑部病变，但是呢，没有用三 C 产品的，在户外工作的太阳光下面晒的工作的人，他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的问题嘛。 我们台湾哦，就像不太像美国了。美国他们当初为什么会有户外的黄斑部病变？主要就是说他们就是这个海边打排球啦、游泳啦、钓鱼啦、或者说滑雪啦、大家可以注意看现在的电视，他们现在美国的教育现在非常做得非常好，他们从小就跟他们讲说，你只要出门你就要戴太阳眼镜，所以你看电视上面的所有电影哦，老外出门每个人都戴太阳眼镜，那当初他们刚开始三四十年前的时候是不知道，后来有了这个户外以后，大家就觉得哦，要酷要炫，什么都不戴，然后就在那边滑雪滑冰，后来就是经过几年之后就真的就黄斑部病变。那我们台湾的话是农夫在外面耕种很辛苦啊， 所以建议农就是农这个就是 我现在也都是跟病人的也这样讲啊。都昨天有一个病人来问我啊，我的做我外靠去种菜，你嘛给我戴太阳眼镜？我说你当然嘛是爱刮哦，我昨天就有一个病人开完白内障嘛，我这样跟他建议，就说那出门还是要戴。 大家年轻人滑手机也戴太阳眼镜不晓得吗？ 哦，滑手机其实你手机没有害啦，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哈、就说你自己怎么样，就说其实滑个20分钟、30分钟呢，像我太太就会警告我了，就你差不多该睡觉了哈、那就20-30分钟其实是没有关系啦，现在最怕的就是那种玩 game 啦哈、还有就是说这个 download 影片来看的。 就是时间拖 太长了， 时间太长， 拖太长。 哦，就是让那个眼珠子那个负责那个成像的部位， 你没有休息就对了，就是让他没有让他休息。 好，那我们这边哈要先那个休息一下，广告过后以后再介绍这个疾病哈。那我预告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Encor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那我们刚才那个跟这个国泰眼科主任哈陈英山医师提到这个黄斑部病变哈。那我们这个请问一下，那个假设一个人他黄斑部确实有这个病变了哈，那他会有什么症状？我们怎么知道他有？ 因为对他这个很讨厌哦，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刚外雾的哈，后来的话就是到了严重有活药性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看到影像呢，歪扭曲影像就是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天花板那个一格一格那个方格的那个直线的，好像有点歪歪的。我有个病人跟我讲说，101的上面那个杆杆怎么歪歪的？就直线会歪。后来呢，当他开始有这个出血的时候呢，哇，他那个中间啪一个血出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怎么样呢？中间就会黑掉 ，OK， 中间黑掉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黄斑部就是你大脑想看的地方，所以说就是会想看什么看不到什么 啊。那我们接下来那个先接口音哈，杨先生， 啊，你好， 你好， 我吼13年前的时候69岁啦吼。啊，迄、那个正病哦，迄目睭黄斑部病变啦吼。啊，迄、那个时阵伊叫我注射，啊，我讲好，啊，一句话就互你要53000块啦。啊，伊唔是伊目睭注，伊手注啦，啊，一支机械咧拍。啊，结果我注3支无效，无用中啊上啊一撮，乌，啊，车那行过，甲遐都无看，啊，那过来都看，四边拢有看到啦，正对啦。啊，结果。正类甲冻到，即马拢无法度人较光，逐拢有逐工咧看咧啦，逐礼拜咧，逐月咧各看一摆啦。啊，倒类伊甲讲我那有啊啦，啊倒类结果我倒类吼有去申请健保啊，健保互我住6支啦，啊6支住了，我要过来申请，伊讲袂当我再住啦，袂当我再申请，啊这倒病哦。 四五年的六，迄、那个七月二十哦，困到天，要到天光的时阵，倒泪煞将咧流血出来，啊，流高调的高甲，迄四边，剩四边光光尔，中央拢全灰啦，已经年外啦，啊，这年外哦，这个血感无法度通甲抽起来，伫个迄个镜咧，咱目睭看出去，那光光的都无啊。迄拢花拢高伫个外口，敢若亲像咱电话卡到外口，内底只电池啊，照出去啊，外口有迄、那个有迄个花高伫个电池啊呢。啊，我吼即马伊有甲申请三支啦吼，啊三支吼，我甲问伊讲说阿巴斯电啦，啊已经煮一支去，三月初要阁煮一支啦，啊煮落去吼也无袂较好啦，伊讲。煮落去卖个老灰呢，那袂正常哦。安尼安尼，这个灰也无去啦。啊，请问医生，这款呢，我都能开刀无？我都能烤无？我都能抽无？安尼啦。 人是歪吼，所以讲吼，你呐讲要用开刀的方法吼，效果袂较好，因为吼咱就变作哪被开刀，都要眼睛戳几个洞进去清那个血。啊，清那个血的时候，其实。那我听你的病情安尼的讲吼，你也知影讲就是讲，你有阵时啊补东就会出西吼，补南会出北的。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这边的血拿掉了，那边血又出，所以说用打针的方式其实是目前最好的方式。啊，你谈到讲的正类是光动力雷射啦，啊倒类是打针啦，好啊打针。不过你打工阿巴斯汀申请三支，阿巴斯汀应该是唔免申请啦，因为你若要报健保的话，健保的药啊唔是阿巴斯汀啦。不过我还是建议您还是要继续打针，可能这个，因为在国外也都是用打针的方式。 啊，这个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哦，这个缓慢不便便确实是，听起来是蛮严重的哦。哦，这个是 不好，蛮棘手的。也就是说，我想患者嘛是讲爱怎样啦，就是讲这哈，这都是应该分做两个治疗啦。哈，他刚刚这位患者先生呢，一共也就是外科的治疗。哈，就是讲这里病有外科病、外科治疗、内科治疗啦。啊，他说反正讲的光动力雷射还是眼内药物注射，其实是外科性的。那其实你还是要用内科性的一些治疗，例如说吃一些营养补充品。 那我们现在再接下一位call in是王小姐。 喂，请教医师，那个开过白内障手术的哈。是不是那个使用桌灯哈，桌上看书的灯，不要用 LED 的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坊间有卖那个明日夜哈，说对眼睛很好，是不是适合吃？那叶黄素的那个剂量是要怎么样吃比较好？谢谢。 好， 叶黄素哈，就是应该是长期性的吃啦，比较有哈，就是我刚刚没有讲完的，就是讲，就是内科性的治疗，就是讲，就是你要吃叶黄素嘛，哈，叶黄素，那个其实你每天吃一颗蛋，哈，吃一盘绿色蔬菜，吃一盘黄色水果，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眼睛的防晒剂，哈，对你的黄斑部病变呢。好、哦、它的那个这个它的细胞的恢复呢，它都是会有帮助的齁、哦、啊您刚刚讲的那个明日夜，我是不听回齁、哦、所以很抱歉，我可能没有办法有给你那个齁、哦、一些意见。那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LED 灯哦 ，LED 哈、哦，那您放心了、啊、，LED 的灯哈、哦，刚发明的时候呢 ，LED 的灯呢，它的蓝光很强哈、哦、啊。不过现在我们国人自行研发的很多 LED 的灯呢，其实呢，他们都很有效率的把这个蓝光的部分呢，把它下降哈、哦。所以我想您不用担心啦哈、哦。当然，你那个光线最重要的说就是不能够直视光线啦，你在室内的光线的话，当然是以柔和为主啦。不过在室内的话哈、哦，基本上面大家不要怕说啊，这个蓝光多强，所以说我赶快戴太阳眼镜啦哈、哦。但我们还是有患者哈、哦，你室内戴太阳眼镜，结果就跌倒了哈、哦。其实也。不需要这个谈蓝色变啦，不会啦。 OK， 啊，那但是就是眼睛保养还是很重要的啦哈。那我这样子好了，这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保护眼睛很重要，也没有说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群，他要特别注意。 当然是黄斑的病变，就是他都来讲的，就是说，说你光线一直射嘛，射到这个瞳孔里面以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叫黄斑部呢，它就是光线射到这个地方，它的身体的氧化压力上大的地方就在这一块哦。那所以说就容易造成病变。那所以说年龄是一个因素，哦，也就是说，其实60岁以上的人的话，我建议是一定要到医院来做检测啦齁。那60岁以上的话，就是这个得这个病变的这个机会的话是算大的齁。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高度近视齁，就是他都要说你近视哪较深齁，黄斑部的那个老化退化的情形呢，事实上面是会比较这个来的这个严重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你这个高度的用眼齁，然后呢光线依赖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上面的话就很依赖光线齁，就像你室内齁每天都在看电脑的，然后室外的话齁，我们现在室外的患者也是很多齁，那就是这个户外呢，哦，连这个我们这个除草啦种田的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你到户外除了工作以外，户外的一些旅游的一些行程上面的话也是容易，如果常常在户外工作的，其实的话这一块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孕妇啦，孕妇齁，哦，孕妇还有喂母乳齁，哦，孕妇喂母乳的话，就是因为你在孕妇呢，其实你在怀孕的第六个月的时候，其实保护眼睛保护脑部的一些物质都是身体最宝贵的物质。那么通常这种最宝贵的物质都是人不能自己研发的齁，哦，我们都是从妈妈拿来或者从食物拿来。所以说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到怀孕第六个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孕妇哈，哦，也脑的保护物质，例如说 DHA 哈，哦，那眼睛的保护物质，例如说是叶黄素，它就会跑到这个胎盘，然后给小 baby 哈，哦。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你如果说不保养自己的眼睛齁，哦，然后的用眼过度，然后呢你这个我刚刚提到的啊，你这个每天绿色蔬菜不吃，水果不吃齁，哦，然后呢鱼也不吃，这些保护眼睛的东西都不吃的话齁，哦，然后你再用眼过度的话，就有这个病变的可能齁，哦。我曾经有一次最高记录，有一次的门诊就看到四个孕妇黄斑出血。齁，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最近我还有两个病人就是喂母奶。喂母奶黄斑出血。那这个地方大家要千万要那个，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喂母奶，就说你自己要注意到有一些事情，因为你喂母奶的时候，乳汁立马是把大脑跟眼睛的保护物质都送在乳汁里面的嘛，哦，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讨厌，就是说我们就要跟病人讲啦，哦，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又想要喂母奶，然后呢眼睛出血他又很挣扎啦，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你说我现在，哦，我觉得我越老我越觉得妈妈越伟大， 这个不简单齁，哦，这个就是妈妈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是第一个提供给小孩子的齁，哦。那我们这边齁先休息一下齁，哦，广告过后以后接听大家的 call-in， 来欢迎询问相关问题，将为大家解答齁，哦。call-in 专线是 02-8369-3398， 你可以用传真方式，传真的号码是 02-8369-25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 02-8369-3398。 那我们现在接听下一位 call in， 这是王小姐。 医师你好， 你好， 我是67岁，我刚开完白内障，那我突然发现我的视力怎么荡下来了，比不开的时候还不太好，0.8一直降到0.6啊，我一直在说，你怎么黄斑部水肿？我想知道黄斑部水肿跟黄斑部病变有没有一样啊？水肿，他现在给我点类固醇，比较长期的点啊，这个会不会好？啊，那好了以后会不会再来？ 对，您这个问题是很好哈，就是黄斑部这里的 的状况实在是很多，而且非常非常专业哈。所以我平常跟病人讲的就是我说，哎，你要把它分成两块，一个叫黄斑部病变，一个叫黄斑部的病变，哈。啊，病人都会听不清楚，说什么叫做一个病变，一个叫得病变，哪有什么不同？就是说，你这个黄斑部病变，那共伟的提供，它这个地方光线照久了以后呢，产生这个硬化啊，产生结节啊，产生这个破掉，产生血管新生血管的，这个叫黄斑部病变。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叫黄斑部病变。但是黄斑部上面有很多状况哦，除了这种病变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呢？像糖尿病的黄斑部水肿啦，眼中风的黄斑部水肿啦，或者眼过劳的黄斑部的这个出水啦，这金姐尖形都是在黄斑部水肿，甚至也有自发性的，那也有开完白内障会有水肿的，这拢不赶快。哦，所以说您刚刚提的，如果是您刚刚讲的这种水肿的话，它就不是属于黄斑部病变，它是属于黄斑部的病变里面的一个疾病哈。那这个疾病到底是哪一个？因为我没有看到病例，没办法跟你讲。不过就说，就我刚刚给您提的，就是有这几个东西，它就会造成黄斑部水肿。那黄斑部水肿的时候，当然要先给它消水肿。这个水肿呢，往往就是因为黄斑部发炎所造成的。所以说呢，点用类固醇的药水呢是对的。 嗯，好，那我们接下一位call in是曹小姐。 医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高度近视啊，我现在才50出头，那我高度近视引起啊我黄斑部有水肿，那我听医师的建议说可以补充叶 routine 嘛哈，那我本来都补一天补充差不多10毫克啊左右，那就是几天前呢，突然间眼睛中间哈有黑点，蛮严重的，那我就一天补充很多。达到将近差不多50 milligram， 结果2-3天后哦，这个黄这个黑点就没了，可是有时候变成有点白，有点白雾还是怎么样。那因为我有专门的固定看某个医师，可是我的医师已经出国进修，所以我暂时这样子的治疗。因为我如果再询问别的医师，不太了解我的状况，那我如果继续吃这样乳清可以改善吗，或者怎么样？我想请教医师，怎么请教一下。 叶黄素要吃的话，吃的时间久比吃的量高要重要，所以说您吃了2-3，第一个就是您的飞蚊跟吃叶黄素无关，第二个您吃50 milligram 的叶黄素，其实吃几天不会好也不会坏，哦，没有什么帮助，哦，那所以我建议您还是改回来，就是吃10毫克以下，这样子长期性的吃。那如果您不想吃营养补充品，我建议您就是每天早上吃一颗蛋，吃一盘绿色蔬菜，吃一盘黄色水肘，持之以恒，哦，这个就是我目前我吃的方式，哦，那这个蛋呢，为什么吃蛋那么重要呢？你看蛋呢，打蛋下去，你可以看它中间蛋黄，蛋黄其实你看它中间蛋黄黄色的这一个呢，其实它的样子就很像黄斑部，蛋黄很像黄斑部。那蛋黄里面的话，黄斑部有的成分，例如说叶黄素、玉米黄素，还有就是说微量元素，这个锌，哦，这个它都含量都很高，而且它的生物可利用率，也就是它的吸收率很好啦，哦，它比绿色蔬菜都还要好，所以我建议每天吃一颗蛋，哦，那来保养你的黄斑部就好了。那倒是不需要说啊，我吃10 milligram 哈，哦，然后呢，这个有这个有病有状况的时候，赶快吃几天的50，不用。这样子也不会比较好，因为你真的吃叶黄素要有效，你要吃半年以上，哦，所以你给它改50，然后吃几天没有帮助的，那也不需要这样子做。 好，这个应该大家那个提到这个饮食部分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陈主任再帮我们讲多一点？那饮食啊，保护措施来降低黄斑部病变的发生，除了吃蛋以外，还有什么样 可以注意的吗？ 对，就是绿色蔬菜最重要哈、哦。就是说，你大家好，各位家庭主妇，你去买菜的时候哈、哦，从此你就买绿色的菜哈、哦。那为什么买绿色的菜呢？因为你知道绿色的菜就是它有叶绿素。那为什么要叶绿素？就比方说这个绿色的菜整天要跟太阳打仗的哦，它就是叶绿素哦，它就是吸收太阳光能产生光合作用，这个我想我们国中就教过了。所以绿色的菜一定就是每天都是跟太阳互相抵抗的齁、哦。那你绿色的菜它吸收太阳光以后呢，它不能够躲起来。所以说怎么样，绿色的菜齁、哦、绿色的植物叶绿素旁边一定含有叶黄素来保护它。所以大家就记得，就绿色的菜是你的眼睛防晒剂最重要的一个成分。那当然黄色水果的话你就知道嘛，水果是黄色的，其实它纤维质高，其实它里面的叶黄素也很多，比如什么黄西瓜啦、香蕉啦、柳丁啦、这个木瓜啦、哦、还有这个黄的奇异果啦，其实都可以吃，而且它很多纤维质，其实吃起来的话对你的这个黄斑部的保护很好。那另外的话就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吃鱼啦，哦、我们知道说鱼油里面有很多的 DHA， 我们眼睛受光的最重要细胞叫做感光细胞，它的细胞膜它的成分呢 56% 都是我们吃的这个 Omega 3里面的 DHA， 所以 DHA 你每天要摄取，你就可以保护你的眼睛的这个细胞 哦。所以这个饮食部分就是注意这些，刚刚讲到就是蛋、鱼，然后绿色蔬菜、黄色水果，是这样，这四种 是、 哦、很好啊。那这个饮食部分是这样子哈、哦。那我们假设说，就是刚刚也有 call in 嘛哈，就问到说一些治疗，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说明？这个治疗，你要有外科、有内科、有什么等等，做个系统性的帮我们复习一下。 对，这个黄斑部病变很讨厌呐、啊，当然是说大家预防重于治疗了啊。不过真的有到病变的时候，这一块哈、哦，我们常常看到病人真的很不了解，就是大家基本上要知道。就黄斑部病变跟黄斑部的病变不赶快，然后呢接下去要治疗的时候呢，其实呢他这个医生会看你的状况，他有所谓的内科性治疗还有所谓的外科性治疗。那事实上面黄斑部病变，以光这个病变来讲的话，它是分湿的跟干的、哦、湿的就是淡淡，湿湿的表示说他这个病呢他会扩，它会像癌症一样的，不是癌症哦，各位，它是说，我是说它会散播的意思，它会向外面散播，也就是说它出血出水会向外面散播。所以说对于湿的我们通常都是做眼内打针，眼内药物的注射。那知道大家知道眼内药物的注射就又分好多种，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部分啊，病人几乎都不了解。也就是说打的药物呢它又分了四五种，懂不懂？大家每天都要上班，还要再搞眼科，眼科里面又要搞到这一块，这一块里面又要搞治疗，治疗里面又要去弄这个好多药物的选择。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有这个病变的时候呢，要静下心来，要跟你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做进一步的讨论，到底我要怎么样的治疗、哦、他如果说你是干性的，诶，各位，干性的干的卡大诶，占黄斑部病变的9%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内科性治疗，内科医生都给病人吃药，对不对？那眼科我们也没有吃什么药，那我们吃什么？我们就是吃一些营养补充品，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哦，吃个蛋啊，然后绿色蔬菜、黄色水果。其实你要持之以恒，你叶黄素要到你的黄斑部是要经过半年的哦，你不是说你今天吃两天的蔬菜你就觉得说啊，我的飞蚊症好了，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不是，一点都不是，你要吃半年以上，你如果不能持之以恒的话，你就不要吃了，懂不懂？效果不大哦，你千万不要让这个有些人跟你讲说，哦，你吃我们家的什么什么哪一个牌子的叶黄素，你看两天视力都很清楚，两天飞蚊症都没有了。这个专业上我可以跟大家认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的。那内科性治疗干性的， 外科性治疗湿性的，那外科性治疗我们早期有什么经痛热疗，有刚刚病患有报告的这个叫做光动力雷射，那现在有所谓的药物，那药物的话又分很多种的药物，其实这一块的话是眼科目前最在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哦、那但是说这一块真的是有一些专业，那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您最好就是说能够那个跟你的那个主治医师呢就是详细问清楚的以后呢再进行治疗。 对啦，就是这个这些治疗当然是很专业，这个不要说一般的病人，就是说不是眼科的其他科的医师其实也搞不清楚啦齁、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就病人而言他要注意什么，他治疗的时候他要注意什么，他虽然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嘛，但是他总是就是医师总是要告诉他你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这样子就是医病的配合他可以好一点。 对，就是说这个打针哦，这个眼内药物的注射，其实哦病人听到的时候呢其实都非常害怕、哦、那第一个怕痛，第二个的话怕那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说你眼睁睁的看一个医生呢拿一个针呢戳到你眼睛里面去，哎，听到就害怕死了。那、其实呢，像这样的步骤，在我们眼科呢，我们已经发展的这个步骤已经非常成熟了哈。就说做这个治疗之前呢，其实呢，我们会给病人点麻醉药，点消炎药。哦、然后呢再进去以后呢再重新消毒麻醉以后呢才做注射，真正的步骤的话大概几秒钟而已啦、哦、 好，所以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哦、请你回答那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接听大家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那个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那我们刚才那个请这个国泰眼科的主任哈陈银山医师，帮我们介绍了这个黄斑部病变。那我们刚刚提到是就是说黄斑部病变在治疗时候呢，那就是医师会告诉病人要注意什么哈，那在治疗嘛哈，那因此呢就是病人要有某种程度的基本认识，那么在治疗时候呢才可以跟医师的搭配会比较好。 对啊，所以我平常就是会跟病人哈、哦，就是一定做这个注射之前，我一定要跟病人就是好好坐下来解释清楚，因为真的病人会非常非常的紧张了。 嗯， 好、哦、啊，其实就是说做，因为这个打针哈、哦，有的时候打针三针、打六针、打七针，就像刚刚我们第一位其实第一位的观众 call in 进来是非常棒的，他就等于是把这个整个的等于是跟他是跟着我们的黄斑部病变的治疗呢一起一直到现在的齁、那所以说就是他大概就知道很多这个里面的MEGA啦，那很多病人不懂的齁那就很讨厌啦，那这个东西的话事实上面是这个打药之前好好跟病人做解释，这个很重要。 对，那我等一下请你解释，我们先接一个 call in 是张先生。 医师你好，那个我现在那个有肝炎症的问题，还有那个黄斑部的问题哈。那我前一阵子有照这个检查过哈，然后还有一点视网膜剥离的一个现象啊。那这个视网膜剥离是有做离视过，然后那个黄斑部的这部分只有照那个眼底摄影而已。那现在刚才讲。说那个吃那个有黄色的这个水果，这样子的话对那个眼睛有帮助。那我自己有糖尿病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不知道怎么吃才好。 那没错啦，那您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其实它也是会造成黄斑部的水肿，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的黄斑部的病变里面的一员啦。所以说我刚刚给您讲的大概就是一个通论齁、哦、啊。如果说您有血糖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你还是要跟您的医师还有营养师再讨论一下。不过如果您吃鸡蛋吃绿色蔬菜能够再吃鱼的话，其实也是够的。每天这样子吃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好，那我们再回来哈、哦，那个提到刚刚说眼珠子注射，这你没事吧？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会害怕啦，很多人想说一个气球针戳下去不是会破掉吗？哦，那个这种害怕感觉是有了啊、哦。那你怎么样跟病人卫教让他了解？ 对，没有 眼珠子一根针戳下去， 就说那个到开刀房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一直跟病人讲话了、嗯、哦，就是要跟病人，就病人都会讲，哎，陈医师你有没有来？嗯，因为我们都会。那个头啦、啊、脸呢都会盖住嘛、嗯哦、然后听到你的声音诶他就比较放心了、嗯、啊其实这个动作很快、嗯哦、那通常就是说我们还要给病人麻醉消毒，其实麻醉消毒我们就用滴的，现在我们眼科都很进步了、嗯哦、就是说滴麻醉药、哦啊、消毒碘酒擦一下，然后就我们其实我们麻醉好几次、 嗯、 就是在进到开刀房之前在开刀房外面的休息室呢就已经点了好多次，那到进来以后呢还会再点、哦嗯、所以基本上面的话病人是会害怕，但是其实动作很快、哦、大概几秒钟我们对到位置啪几秒钟就结束了、嗯哦、那有的时候病人会讲说、哦、已经打完了，对，我说已经打完了、哦嗯、那打完以后我们会给病人上药膏请他捂着，然后呢到外面去坐一下，我们可能会坐30分钟之后呢请他回到眼科去量眼压，因为打药进去怕眼压升高。 嗯， 啊 ,30 分钟以后量完眼压，哎没有事、啊、我们就让病人回家了。啊其实到目前为止打起来其实几乎大家都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害怕，可是打了一次以后大概就 OK 了。 哦对，所以这个是心理上的害怕，那个眼珠子是痛是不会痛。 是不会啦、哦、不会啦、哦 okay、是。 啊，所以这个确实就是说，如果让病人了解整个过程哈、哦，那个可能可以减少焦虑了哈、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治疗就是除了打针，然后吃刚刚讲的营养品以外，然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 你出门大概，我现在我大概。出门我一定戴太阳眼镜、啊。 太阳眼镜 ，OK 哈。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说有生病有症状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你等症状出来的时候，一定是相当晚了嘛，哈。 是。 那，一般人我们可以怎么样？这样早期自我检测，哦，可以提早发现。 眼睛黄斑部它是一个很能够自我检测的一个 self test 的一个器官，哈、哦。那就是说，所以说我是说，你大家看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看。正前方，然后呢你如果感觉到线条有一点扭曲， 嗯 哦，这个是个很微小的一个改变、嗯、哦，也就是说你看直线有稍微有一点歪斜的时候， 嗯， 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到医院来看黄斑部哦，因为有的病变很小， 嗯 哦，小到呢一毫米的三分之一， 嗯， 等等哦，一毫米那公一公分，然后呢它的十分之一是一毫米，那一公分已经很小了，它的十分之一，那它的十分之一里面再把它分三分之一、 嗯、 有的时候就那么小的一个病灶哦、嗯、可能它就会挡住你眼睛前面这个四五度、 嗯、 懂不懂，它就会挡住你眼睛的前面几度啦、 嗯 哦、没有到四五度啦，大概是两度左右的一个范围、嗯、那你知道哦，你我们看东西哦，哦就是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其实都大概是一度到两度、 嗯 哦、就写一个字，好像例如说我们说这个全民 on call 全、嗯哦、我们再看一个33公分的一个指头，你看这个全这个字的时候，其实你这样角度这样看下去差不多是一度左右、 嗯 哦、那如果说那一度刚好有一个病灶，那就很讨厌了、哦嗯啊、所以说最好的方式的话就是说你自我检测的话，你每天可以用这个拿那个我都叫病人怎么样，你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嗯、你看天花板，你先不要马上起床、嗯哦、你先看天花板，你本来直的地方、嗯、你把它定标、哦嗯、每天就看那个直的那个东西、嗯、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日光灯啊、嗯哦、那个或者说这个天花板上面有这个十字交叉的那个、嗯、那个东西哦，你固定一个点，然后呢你左右眼交互闭哦，先闭哦右边，然后再闭左边、嗯、然后呢你就看那个直的那个线呢，看它有没有哪个地方 key 几 key 哦，或者说是歪歪一下， 那、啊、你说哦，好麻烦，不会。我们很多病人做了以后呢，发现到说每天起床才这个慢两秒， 嗯， 就是你已经对到点了，你要醒过来打个哈欠以后怎么样？嗯、就是你就是朝那个目标，然后怎么样、嗯？右边对一下，左边对一下，有直就有直，哦，这个就直了，好，你就看换另外一眼，哦、嗯、啊，然后你这样子一对测，其实很快，自我检测是很快的。嗯 哦、oh, ，OK， 所以说看看那个直线的东西，不要看成曲线这样子，是这意思？ 对、yeah, 对。 哦、oh, yeah. ，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女生的曲线更加曲线的时候呢，不是她美丽，是你眼睛有问题。 一百块才看成两百块，一就看成哎呀，好像不能看成两百块了。 好，那我们除了这样子，这种简单检测以外，那有没有什么样是自己做不到，需要到医院给医师检测的？ 你只要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其实就要赶快到医院来。哦、嗯，那通常的话，我们会做眼底的散瞳哦、嗯，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检查的仪器，例如说眼部断层， 嗯， 哦，眼部断层这个也是可以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脑断层， 嗯， 哦，脑部断层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开始慢慢发展，然后脑断层， 嗯， 哦，那最近这五六年其实最大的发展就是眼断层，嗯，眼断层不是脑断层的一部分。 嗯， 我们眼断层已经做到说利用光学相干的一个步骤去做眼睛的 cross section， 嗯哦， 那也就是说它是没有辐射的，嗯，你脑断层你不可能说这个每个礼拜来做，嗯哦，那眼断层绝对没有影响，哦，这个我有家长来跟我讲说，嗯哦，我的小女儿才十五六岁，你一直给她做断层，哦嗯，那我说这个东西绝对没有辐射的， 嗯， 那做这个的话而且非常快，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的黄斑区它的构造怎么样， 嗯， 那构造检查完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做黄斑区的光感， 嗯哦， 光的感受它是最 sensitive 最敏感的，嗯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微视野的检测，也就是说中心黄斑区的视野检测，嗯，你就可以把每一个正中间黄斑区的这个正中间这个每一个点它对光的感受度怎么样， 嗯， 把它标示出来，诶，那就很容易去做出这个诊断出来了。 哦，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建不建议说，一般就是健康人哈，就是体检的时候也做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体检的时候呢，医生都会看你的眼底啦，哦， 嗯， 那他都会用这个眼底镜看你的眼底，嗯，啊，看眼底的时候呢，医生也是用黄斑在看你的黄斑， 嗯，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放心，你做体检的时候呢，其实最基本的一个检查，他都有在做了。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进行到这边，我是曾清源医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